像冰块融化了，感情无法挽救，少了你前呼后拥，你会难免寂寞，我同样也承受这段爱写下的痛。爱情结束，我和你抱着哭，滋养泪洗出眼条堆的怒，爱更加清楚，不要谁变成包袱才放手。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咱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31日，星期五。来关注国内资讯。北京目前公布象林郡等三个在售的楼盘项目存在明码标价不规范问题，市发改委同时要求开发商和中介不得炒作学区房、高价房，严禁房地产经纪从业人员一年内买入卖出同一套房屋。近日，深圳市国资委召开主管企业及下属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人的工作会议，万科等企业参会。对此，万科表示，一直是混合所有制企业，过去是，未来也将如此。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目前公布，北京、天津、河北、巴市和郑州、安阳、焦作等城市10月底前基本完成违法小散乱污企业依法取缔工作。河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进入出台，将就业技能培训补贴由分类分专业补贴改为按技能等级补贴，新增未就业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创业补贴。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江湖招募练到 FM 1033，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 1033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蚂蚁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17701151033。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ID.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地址：成美汽车城地下1层，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依然是由雪雷陪着你。今天开场的第一件事情，要陪着你一起看一场爆破戏。这是朝鲜的导弹试射失败的消息哈。这个消息从哪来的呢？是某国的国防部昨天发出的声音。那是哪一国呢？就是最害怕朝鲜导弹试射成功的那一国，他本家，你知道吧？ 那这是某国国防部的官员说的哈，说朝鲜在东海岸圆山机场附近发射了一枚导弹。那据信呢，这个发射据信是没有成功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地媒体报道说，导弹从地面发射之后就立刻在空中爆炸了。怎么能叫导弹呢？是吧？但是你，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最近这个国际局势真的是风云变幻，有没有？感觉就是情节跌宕起伏的，像部电影似的，是吧？有感情戏，比如说英国和欧盟闹离婚，是吧？有动作戏，是最近英国的议会遭到了恐怖袭击，还有现在朝鲜主演的大场面爆破戏，是吧？我就好奇，你说这么难看的全球大剧目电影，投资方能是谁呀？ 留在你身边，是否就是幸福？两个人的世界，你是否就很满足？对我，你只有一再的约束。我的痛苦，你不清楚。跟我相爱，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到底是你的沉默，还是你的沉默？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任何限制我不要束缚。我用我的角度看这世界的庸庸碌碌，做得到的感触超乎你想象的程度。爱的心路人生必经之路，不愿停住，世界我要征服。我用你的孤独，希望能得到你的关注，但真情的旅途，只是我一笔的重复。让我写下爱的小祝福，希望能有你的祝福。 猜不到月亮，对不起，让你失望。你的渴望对我是很难，太多人比我强，也承认我平凡。我已经拼命追赶，你的眼神请别那么冷淡。

第六名啊是韩国的首尔。另外呢，目前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六个城市当中，亚洲城市就有五名，而我们的上海排名前第十六位，成为中国大陆内地生活成本最高的一个城市。所以你看，我们亚洲这些城市啊，生活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我作为一个生活在亚洲的女人啊，你知道吗？我只能说，这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物价这么高，是吧？我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海淘呀。 你如何听到就我婉转的祝福？出路，当你被辜负，在自己的泪水干枯，在他怀里得不到安抚，原来嫉妒和爱无法相处，就算我也不能将自己救赎。风吹过山谷，我会想起欠你的幸福。原谅我爱得不够投入，虽然你会守在灯火阑珊处，让我找到你，下意识弥补欠你的幸福。 最近阿里巴巴又出来新动作了啊，就是阿里巴巴的文化娱乐集团 UC 的总经理叫陈超，是表示说他们将严肃治理一些标题党。因为我们知道平时看网页呀、微信啊，甚至报纸都可能出现一些标题党，是吧？明明标题写的哇好惊悚啊，进去一看就那么回事儿，是吧？所以呢，整个文化氛围都是这样，震惊已经成了一种标题党，已经成为一种亚文化了。所以呢，现在这个陈超是说 UC 的态度非常明确，一定要严肃处理这件事情。 陈超是认为说主要要围绕内容生产策展开哈，我们内容要真实。他说比如通过信用分值的方式去教育创作者，杜绝类似文章的产生，就是那种标题党的产生。所以我跟你说啊，根据这个要说严肃处理标题党，我觉得肯定有一大批标题党的编辑和记者要失业了，是不是啊？你说这失业了怎么办啊？现在又不景气，对不对？工作这么难找，我给你出个主意啊，就是失业吗？不如去济州岛应聘当中文导游啊，这工作可轻松了。 一段段坎坷头从不曾停留，这一个心就一次燃烧到永久，从此无怨无悔一路去拯救。无尽白烟火冰冷的虚空，勇敢的执着将要被黑夜淹没，生命的炽热信念藏在心中，凝固的时间从此不会沉默。 将一切舍弃。

彭于晏足。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看看人家年轻的时候都做了什么，想象一下哈，如果你的老师 come on， 你的老师只有14岁，这是英国现在最年轻的少年大学老师，而且他是大学老师哦。这个少年呢叫做亚沙阿斯利，他今年14岁哈，但是这个少年非常精通数学。虽然年龄只有14岁呢，但是他已经成功的击败了很多成人的对手，所以了目前呢成为了莱斯特大学最年轻的一个讲师，也就是老师了哈。而且他在校园里面被称为是人类计算机。所以你想象一个画面啊，就是一个14岁的少年站在讲台上，然后下面都是18、19岁的大学生。但是这个14岁的最年轻的老师亚莎他说了，他说，我正处在我人生中最好的岁月，我喜欢上大学，我爱我的新工作以及帮助其他学生。数学真是一门学起来很轻松很愉快的学科呢。 你想想数学确实是一门学起来很轻松很愉快的学科，很轻松的，我跟你说啊，很轻松的。我回想一下，学数学太轻松了，反正就是上课的时候发发呆啊，睡睡觉嘛，多轻松啊，是吧。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啊，有一年就发奋起来，就发誓，哇，我从今天开始一定要把数学学好，我一定要及格。然后呢从当天晚上开始，我就不停的在那儿看数学，一直把一本数学书放在面前看了一晚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妈就问我说哎，闺女啊，你昨天晚上看了一晚上数学，看懂了吗？我看开了。对，所以我现在对于工资看得特别开，对于工资的幸福。 跟着我开始探索爱情跳跃衣，所有的拆迁都要甘之若饴，当他的司机，当他的快递，你我还当他的计算机。跟着我继续探索爱情跳跃儿，删一点荒谬说的面不改色，他什么都好，他怎么都美，才发现爱他终身无悔。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天都是飞，得意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烦人的碎碎念碎碎抱怨，冲得到一片心柔情似水，其实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不费吹灰。关于那爱情跳跃3、4、5、6、7，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人生千般雨人家与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所有的拆迁都要甘之若饴，当他的司机，当他的快递，你我在当他的提款机。跟着我继续探索爱情跳跃儿，删一点谎言说的面不改色，他什么都好，他怎么都美，才发誓爱他终身无悔。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得意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当人他碎碎念碎碎抱怨，冲得他一颗心柔情似水，其实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不被摧毁。关于那爱情跳跃3、4、5、6、7，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人生千般雨人家你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 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 情的李雷呢，最近他老婆出现了一些问题，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一看。 李雷出国记。 OK， 李雷老婆哈、最近老是有健忘症的感觉，经常把孩子忘在车当中，然后就去超市买东西，一时半会儿不回来。幸亏这车窗开着呀，是不是啊？那回到家之后，老婆就把这件事情跟李雷说，李雷就说了 ，It's called forgotten baby syndrome， 这是一种病啊，叫做忘记孩子综合症啊，老婆。什么叫忘记孩子综合症呢？就是通过词义你就能够明白 ，It's the phenomenon of leaving your child in the car。They even give it a name. It's called forgotten baby syndrome. 就是把孩子忘记在车里，这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就叫忘记孩子综合症。那这也是因为越来越最近这几年越来越频繁的发生这样的情况哈。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呢，也可能是由于爸爸妈妈们那个心绪比较复杂、比较杂乱，所以导致了一些悲剧的结果，甚至会出现孩子死亡在车中的情况。那大多数已知的这种forgotten baby syndrome 啊，忘记孩子综合症案例都发生在美国。从1990年以来，美国已经有400多名儿童因为被忘记在车当中离世了。所以李雷就责备老婆说，你看看你，我就从来不会把孩子忘在车里啊，老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你的大脑短路了吗？老婆说，你这话说的显得你很没有脑子。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爱的心情是星星，闪烁星星，爱的眼睛，照亮爱的天气，爱的天气，晴空万里，想和你一起远行，爱的其实童话之气，日子里面像暂停。星星没有泪滴，提醒和奖励。每一星星如烟散心，牵动我的心。晴朗天气打扮心情，每个吻是维他命。原来其实没你分清，快打走进去吧，爱很仔细。

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28号上午，廊坊市召开518金洽会常办工作动员电视电话会，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副市长马梅雨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会议指出，作为重要的国家级展会，518金洽会是廊坊的宝贵财富，是推动廊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要充分认识到，518金洽会是廊坊抢抓新机遇、实现新目标的重要平台，更是加强与国内外客商交流合作、促进项目落地、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契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站位，以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的主人翁精神，切实把承办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牢牢抓在手上，全力以赴把本届金洽会办出更高水平，创造新的经典。会议强调，要以革命性变化为标准，推动承办工作实现创新性突破、跨越式提升，要以更加负责的态度、更加严格的要求、更加务实的作风，抓紧抓细抓实各项筹备工作，确保金洽会办出水平、影响更大、取得实效。30号上午，市政协召开6届1次常委会，讨论审议市政协2017年工作要点及主要工作安排。市政协主席张晓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李长松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刘伟出席会议。就做好市政协2017年工作，张晓明要求要强化学习、勇于担当、廉洁自律，各位常委要发挥好带头作用，通过多种形式抓好自身学习，并影响和带动广大政协委员加强学习工作，要勇于担当，务求实干实政之效，在新阶段、新形势和新常态下，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面广的优势，做到五个紧紧围绕，即紧紧围绕是第6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多提科学合理化建议，有力推进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落实，紧紧围绕深化多层协商实践，进一步创新政协例会式协商形式，提高例会质量和议政成效，紧紧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在提案办理效果上做文章，紧紧围绕和谐社会建设，协助党委政府做好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协调关系、增进团结的工作，紧紧围绕民计民生，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客观准确地向党委政府反映民情，传递民生，汇聚民智，维护民力，要廉洁自律，树牢遵规守纪之本，要带头讲政治，带头讲修养，带头讲规矩，自觉接受广大政协委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新环评法亮点解析，修改后的环评法弱化了项目环评的行政审批要求，有助于促使政府职能正确定位，提升行政管理效能，发挥宏观控制作用，强化了规划环评。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需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和审查意见的采纳情况作出说明，不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同时，新环评法规定，规划环评意见需作为项目环评的重要依据，且后续的项目环评内容的审查意见应予以简化，进一步体现出规划和项目之间的有效互动。另外，新环评法还加大了处罚力度，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可对建设项目处以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项目如果是上亿元的话，罚款可以超过100万元，可以责令恢复原状，意味着企业前期投资将会打水漂，这将对企业产生强大威慑力。新环评法通过弱化行政审批、强化规划环评、加大未批先建处罚力度，实现了从源头减少环境污染的目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河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致广大市民的一封公开信，

到你，我会深信这一次。不是我选择沉默，走在回乡路上，当风轻轻吹起，我会沉默，轻易像花飞舞，散落着季节。该如何歌唱你，真正能了解你，永远铭记你爱的世界。 OK， 这个来了啊！甜思维的程留言说，小时候看到同学打架，算不算两个女孩子抓头发互殴啊？很惨烈的哦。所以旁边的男孩子看得精彩的都舍不得拉架，对不对？ 当给你自由，都嫌太多，抓得太重的时候，在我们之间是否要更长的空格？

沉睡是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 吴运华留言说能发语音吗？打字不安全呐。来来来，把车停路边。这个古龙弟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来来来，自罚三杯。哎，前面有那个检查酒驾的啊。之前是有听众说这个开车路上啊不好打字，能不能发语音？帅的惊动留言说，这车堵的我都能打一篇论文出来。哎呀，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谁能够划船不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请珍惜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地走，